穿过森林不准逆行，没计划扎营，割下了是非，一去不回。Yeah, oh, oh, 如今我是造梦的人啊，承认若是流连忘返啊，等潮汐来临，我就能记起你的样子。

是我渴望的骄傲，让犹豫走掉，选择我就好，请你为我的努力而坚强。